袖我白纱帐，看不断青花绽放，心如水为你荡漾，一转身天地间，刹那暮色已苍茫，赋一曲生死茫茫不惆怅。秋上苍，寂寞相望，只怕梦碎了，现实追不上。传说中苍凉的远方，爱是否会传唱？任时光化蝶如霜，只剩你我的爱天下无双。我依然等在老地方，绝情如情花永远芬芳。 爱的权利和自由。

许我还会一样倔强，情绪也偶尔会暗，至少我知道心有一扇窗。 能有孤单床头坐，淡淡的伤，淡淡的痛，伴着淡淡腮红。时光像忧愁慢慢走，这首歌 来听歌，请欣赏林佑威演唱的《水水宝贝》，徐景淳带出的《谁把谁忘记》。 不切实际，用那